朝鲜援助海外侨胞委员会发言人就日本当局和右翼反动势力的垂死挣扎日趋狂妄一事11月4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我国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的消息一经传开，日本首相安倍就出面在所谓的临时国会上脸红脖子粗的高调声称什么，那明显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要与国际社会保持联系，坚决的予以应对等。日本反动集团丧心病狂，惯于否认和敌视我国，他们追从美国的对朝政策，重又几口提倡什么单独制裁、抗议决议等，这只不过是日本反动集团在国际舞台上作为政治小人遭到指责的可怜丑态而已。严重的是，岛国倭寇的这种空前狂妄的反朝骚动，是一种旨在扼杀享有尊严的我国海外公民团体总联组织，威胁旅日同胞生存权的极其严重的政治挑衅。日本反动集团以我国增强自卫国防力量为借口，完全脱掉所谓的法治和人权的幌子，逐步扩大对总联和旅日同胞的国家级恐怖活动，其阴险居心和目的就在于安倍保守当局倚仗美国带头进行旨在扼杀我国的思想和制度的反朝反总联活动，并以此为代价加紧进行日本的军国化，进而一定要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日本当局要牢牢地记住，他们越起临于冒险的反朝反总联活动，就越加快其在本土尝到最严酷的最终灭亡这样一个苦头的噩梦时刻的到来，处事要有分寸。